然后这个方式呢，你26个不同的部门，他们要如何一起达成一致呢？这肯定是很难的。 I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s at these companies, but it must be a mess. It must be crazy. 哎呀，所以说这种问题啊、 yeah. 也不一定能解决。 对，可是就只能尽量。 That's all we can do、 嗯、咱们尽量、 yeah. We do our best. 第二个也单词就是那个画、 嗯、 画画那个画、 嗯、draw, 对， 这个词呢，剑桥字典当中标识的音标是 draw， 嗯哦， 美音是 draw， draw 啊， 嗯哼， 一个是 o，、 嗯、 一个是 a，、啊、 对， 是不是现在的美音当中 a、啊、跟 o 的读音区别不大了，可以互换呢？ 嗯、OK， 首先我们要看地区，美国有不同的地区，他们会有不同的发音习惯，针对不同的字。这也算是一个口音吧，嗯，可是也就是习惯，就是某一些字上呢，有的人就习惯发成一个 o， 一个倒 c， 有的人习惯发成一个 a， 就是一个就是阿姨的 a， 然后这都会见到。嗯，现在呢，很多的语言学家们就是最近在说，在美式发音中，倒 c 的这个发音呢 o 在慢慢的消失，然后再被 a 的音代替。OK， 嗯。确实也有这个变化，可是还没有完成，还在走流程。我现在能说个有个大概六七分的很多的这些英文的这些说英文的人呢，都会把 or 的音用 a 代替。OK， 嗯，可是还没完成。所以剑桥那这边你说的，他说的这个美音的发音已经变成一个 r 不见得，因为我自己说的时候，我不会说 draw。OK， 然后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字呢，比如。这个字 draw a， 这个 a 呢就有一点夸张了，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美国人就不会把这一个字发为 a， 而会发 o draw draw， 怎么样还是用一个倒 c 的发音，别的字上呢就不见得，可能就已经变成 a 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字，然后也看地区，也看人，可是这个词典肯定就是这么变了，因为他们已经预测到这个变化。 嗯， 对，嗯，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发音。嗯， 好， 嗯， 第三个问题，单词控制， 嗯哼 ，control。 O 和 O 在一起发音的时候有没有要点？ 要点是什么意思？ 要注意的地方。 哦、oh, ，yeah， 嗯、要动嘴唇，然后也要顶舌尖。O control O， 对吧？ 嗯、 有一个 U， 有一个 L。 那像其他类似的那种 hold、 sold， 对， 也这样吧。 都需要，对，不能我们看到这边说直接有一个 o l 的音 control， 不是 control， 而是 control， 这个 o 双元音滑动嘴唇的动作还是需要的，多多少少都需要。 好， 嗯， 第四个词文化的 cultural， 是个三音节还是两音节、啊、 三个音节， 你想 cultural， 对 cultural。Chural， 对， 三个，一二三， 对， 好， 然后嗯，这个、 就这一个读法吧， 对，嗯 ，cultural， 嗯，说快的时候，学生可能会感觉后面两个音节融成一块了，嗯，可是不能那么发，也不能让那个当你的出发点 ，OK， 还是要分成两个音节把它说出来， 嗯， 嗯，一般老外也会这么理解的，说的多快还是两个音节。 好的， 嗯嗯， 最后请老师讲一下这个单词的发音要点是什么 ？Quotes， 哎，就是引用引言。 嗯哼，这里呢，你开头的时候爆一个科，一定要先嘟嘴。如果你先爆一个科的音，然后再动嘴唇，就已经迟钝了。OK， 你对比一下这两个发音。OK， 一个是一爆就有嘟嘴的形状，一个是爆完后再开始动嘴唇。OK，quotes。Quotes， OK， 所以就第一个的这个呢，你可以听到抱紧一个呜呜的音，只是嗓子没有震动而已，哭，对吧？哭的这个呜的音，可是没有嗓子震动，哭 ，OK。然后你嘴唇开始分开的时候呢，嗓子才震，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一个 whoa， 有没有听到？所以这个的要点一就是抱紧一个嘟嘴的呜。然后二呢，这个可能是更难的，就是要控制在这个字的发音中什么时候嗓子跟着震动。 嗯 ，quotes， OK， 所以不是 quotes， 这个时候你嗓子震的就太快了 ，quotes 这样要 quo

不错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Up 要加一个重音 续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OK Could you 就开头嘴唇放松 OK 然后结尾读起来就 博洋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一样的 Beautiful The dead doula Woman 发成了 woman OK Beautiful woman 最关键的词一定要说得准对吧 紫水对对对紫水晶 I like the ra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Like 这个 lie 发成了 like OK 也就是 lie I 的音然后弱化了、对方会听成 L-A-C-K Like、 静思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放松 Could you 要连贯要一致、不要 Could youOK, 这样就 会导致一个比较一字一顿的效果。 好，今天纠音的同学下来好好练习哈。想参加我们纠音的同学呢注意把我们每周四的微信公众号的推文推送转发到朋友圈然后截图发给我们就帮你安排下一次的课堂纠音 Henry 老师亲自操刀。好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 Henry 老师。 OK, 下次见。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The Medal Hall Medal M-E-D-A-L 它的意思是奖牌 Hall H-A-U-L 它的意思是一网的捕获量那么 The Medal Hall 就是在某一届比赛中获得的奖牌总数 For example Host nation South Korea won 17 medalswhich was their highest medal haul at the Winter Olympics, five of which were gold. 东道主韩国获得了17枚奖牌，这是他们在冬奥会中获得奖牌总数最高的一次。Five of which were gold, 意思就是这17枚奖牌中其中有5枚奖牌是金牌。所以这里的 the medal haul 就是在某一届比赛中获得奖牌总数的意思。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些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项目 Mixed Doubles Curling 混合双人冰壶这里的 Curling 就是冰壶 Curling C-U-R-L-I-N-G Curling 再来看另外一个项目 Mixed Team Alpine Skiing 高山滑雪混合团体赛这里的 Alpine Skiing 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高山滑雪 Alpine A-L-P-I-N-E Skiing S-K-I-I-N-G 所以 Mixed Team Alpine Skiing 就是高山滑雪混合团体赛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